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如烟，看云里场景戏，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 大家好，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0.9 度，由于雨雪过后导致地面湿度较大，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大家注意防范。午后天气将逐渐转晴，有利于节假日的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7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9到6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目前呢，实时路况我们从这个最新的这个线圈图来看呢，北京市城区内啊，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但是呢在东五环呢，尤其是东南五环这个地段，在这是西至河桥一直啊，由这个由北向南的这方向，直到大洋房北桥这个路段都是比较拥堵的。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在节假日我们也是直播的， 对， 这是我们出发吧的一个传统，欢迎各位早起的朋友随时跟我们打打招呼，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没错没错，今天呢早上起来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一说一个虚幻的世界吧。 是是是，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提到一个消息哈，据研究观测呢说这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没有预想中那么大，本来想象的都机器人干了，现在人都甭干了。那最近呢很火的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 对， 讲的也是虚拟世界游戏里边的事儿， 对， 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打开想象来说一说，如果让您自己构建一个虚拟世界， 哦，虚拟的， 对对对对 啊， 您会把它建成什么样？ 哦，这头号 肯定是虚拟的了， 对， 否则你就自己在家盖吧。 头号玩家里边不就是玩游戏吗？不是，我看那个介绍了， 他不是说那游戏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 对， 所以说呢，就是得靠你自己的想象力 啊、 您自己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它是什么样的，干什么， 对， 都可以说说。估计很多朋友今天要早起啊，要去扫墓啊，要去踏青、 是 啊，对对对。那大家呢，这个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 不要随便的用火， 哎 啊，对吧？ 对， 今天也有点，有的地方有点风的感觉。 啊，当然了，而且今天早上起来一出门了，还真有点冷。 对，也得注意防风保暖，哦， 最重要得多穿点。我把那平时啊穿这个薄的棉服都给换成厚的羽绒服了。 是是是， 嗯， 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嗯， 这个先调整一下心情嘛。 是， 来说说，如果让您构建一个虚拟世界，您把它要建成什么样？当然，还有上班的朋友，各位早起的朋友，欢迎了，都来打打招呼，说说您这么早起来干嘛去呀？ 对呀，对呀， 是吧？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在水一方人就说了：“早啊，两位帅哥，今天我要去怀来泡温泉，希望路况不要太堵。今儿这天要去泡温泉，肯定舒服哈，啊。” 是是是， 啊， 尤其室外的。 对， 但我们看路况确实不堵， 还行，还可以， 对，一点都不堵，基本上 是。哎， 啊，说是不堵是不堵，但是天气啊，给您说一下，今天白天呢阴。北部地区还有零星小雪， 哦， 当然最后转晴了。早晨呢还有点轻雾，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啊，九度，幸好穿了厚保暖裤。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对，刚才人王一说的最高气温是9度，这可是室内的最高温度。您要是说是比如说平谷啊密云呀， 市区内， 对对对，如果是远郊区的话呢，那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得再低那么两三度。比如说我们要去我老家平谷扫墓，我老叔说了，我们这儿比北京城再低个3度。 那不止，不止， 啊， 我看平谷今天6点到9点的气温是一度， 呵， 9点到12点的气温是1到3度，它不是第一个三度，它就是三度。 对， 啊， 你想想， 你看密云呢，这个6点到9点也是1度，9点到12点也是3度，最高气温， 哎，真够冷的， 还是挺冷的啊！大家这个往多了穿，啊，尤其去这个扫墓的地方本身也是有点那个阴， 对 不对？ 对，一般在山里头， 对对对， 也比较凉，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不要受寒啊！ 来看看人哆啦 A 梦说了，磊哥王一早上好啊！我现在就在值班呢，也向你们和家里依然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 行，您给我们构建一虚拟世界，说说什么样？ 对， 自己建啊，建您自个儿的 啊。 还有小华， 也不一定非得游戏里的哈。 小华、小意子都早上好。小意子说，醒了第一件事不是应该拉开窗帘看大雪吗？ 嗯， 哪儿呢？ 雪化了， 就跟谁家泼了盆水似的。谁家泼那么大盆？玉帝家呀。 不过昨天晚上下的可真够邪乎的，是吧？ 那可不是吗？ 啊， 我还在外边呢。 哇， 顶风冒雪，不由得想到了林冲夜雪山神庙。 嚯，那您这身子骨还得不错，不能像我的一风吹就感冒。 说到了啊 啊， 刚要说你，不是 你别说我， 你已经感冒了， 我已经感冒了。 哎呀， 你看都听出来了，一丈毛说高磊感冒了吧，啊？多喝水啊！ 我还是躲开你吧， 我这两天天天感冒啊。 人称万人嫌，说感冒了之后都要静养啊。 对 啊，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 说一说，如果是你的话，构建一个虚拟世界，你觉得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公交集团开通节假日专线，方便市民祭扫踏青； 北京地铁九号线和房山线缩短早高峰的运营间隔； 这个春天首份假日旅游指南带你去诗和远方看看 啊，南锣鼓巷出现了老北京凉皮儿和老北京煎豆腐招牌，商会表示已经介入调查了。 这怎么就老北京了呢？嗯，一会儿都给您说一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改变自我问了一下，说今天北京限号嘛，应该今天是假日 不限 行的。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啊， 那您也注意开车安全，地面有些湿滑啊，这位朋友。来看看今天要给您说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交通。清明节祭扫踏青的高峰日，公交集团呢也是开通了由市区直达八达岭陵园、太子峪陵园、通惠陵园、温泉墓园、八达岭人民公墓和天慈公墓的12条扫墓专线，同时呢开通去往凤凰岭、八达岭、青龙峡、湖北水镇、世界地热博物园啊、世界地热博览园、南海子公园、慕田峪等景区的10条节假日专线，可以接驳市区交通枢纽或者地铁站。 是，那么清明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呢是周日，也就是4月8号，尾号不限行。 早晚高峰车流和假期错峰出游车辆呢会叠加， 对， 那么各条高速公路以及市区的道路交通压力呢将有所增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尽量的避开拥堵路段了。 也就是从今天起有四天尾号是不限行， 没错， 对吧？ 对、 啊、另外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呢，四月九号开始限行了，但是新一轮尾号限行啊、 哦、 周一到周五限行尾号四和九，然后是五和零、一和六，这么顺序的递推啊。 是， 下周一上班的时候您可注意了啊，首先是四和九在这一天是这个不能开车上路的。 哎呦，你想想，又是星期一又是四和九， 那也不能这么说、 哦、 对吧？有的朋友可能假日时间长一些呢。 对对对、 嗯、 那么昨天的北京地铁九号线和房山线缩短了早高峰的运营间隔，那么两条高峰时满载率超过了110%的线路微微的松绑了。年内呢，这两条线路还将继续缩短发车间隔，昌平线、15号线等郊区线路和10号线、6号线等城区的线路也会择机提速。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三年之内，北京地铁将跑进2-3-4节奏。 那、啊、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骨干线路发车间隔呢降到2分钟左右，那么城区线路每3分钟一趟车，所有郊区线的高峰发车间隔啊都将缩短近4分钟了。 嗯。我们这儿是876的节奏， 是人家是234的节奏， 是是是，都是一家子 啊， 都是数字嘛。 对，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近年来呢，我国纺织这个药行纺织药行业这个快速发展啊，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呢，部分国外原研药价格也是很高的，国产高质量纺织药短缺仍然是百姓用药难题。日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纺织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通过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推进纺织药研发，提升质量疗效啊、 哦， 就不是咱们这儿原始开发研究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照着这做出来啊， 啊， 省得大家买的太贵，有时候还，那不等于被人控制了吗？ 对呀、 啊，卖你说你这多着急。美国就有这么一人， 是吧？ 他呢，这个人特别的坏 啊，怎么这样？ 怎么坏呢？他就把那个非常小众的一种药。这种药呢没有多少厂家生产，因为利润不大嘛、 嗯、 要吃的用的人不多，但是对于用的人来说它是唯一的，它就垄断了， 嘿， 然后翻来覆去的 涨价， 对，就已经涨出了好多几百倍，反正前日子被判了重刑了， 呵， 大家都拍手叫好。因为为什么它能这么涨呢？因为美国没物价局，太随便、 哦、 你知道吗？ 就是 就那些人就已经先开始涨十倍的时候，大家想那也得吃啊，再往上就吃不起了，就是那你吃不起它就没法维持生活， 这可是对于人家是救命药啊， 对 对吧？ 这个人是有点恶毒啊！ 哎， 对， 这也有反垄断法，就是治他的，你知道吗？ 这到时候咱们这儿一说就是不道德啊，这肯定是这样的。 是是是， 你干这种事儿是不会落得好下场的。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租房吧。继2016年本市公开分配了3.2万套的公租房以来，今年本市将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公租房分配高潮。全年呢，将分配公租房含市场租房补贴1.5万套户以上。那么今年公租房分配聚焦保障房申请轮候家庭、无房新职工、新北京人、各相关行业人才及公交、环卫、物流等为首都服务保障的相关行业人员。 接下来说说我喜欢的地方啊， 哪儿啊？ 哎 ，SKP， 嘿， 4月5号到15号，北京 SKP 11周年生日庆活动期间，北京 SKP 准备了特别的回馈。满1000元返100元电子礼金，品牌日10倍积分可以直接兑换成礼金消费，刷银行卡赠购物卡，满额赠礼、积分换礼等多重回馈。每逢周六活动就升级了，那么1层化妆品部分，2层男装，4层女鞋品牌，5层童装品牌，各层 SKP Select 多品牌集合店都参加满1000元返200元电子礼金的活动。 哦， 哎，另外呢，关注北京 SKP 微信会员服务号啊，北京 SKP 微信会员服务号就可以注册绑定会员卡，新开卡的会员就可以获得5000积分。 哦， 啊，这是新政策吗？啊， 那我去开一个呗。 开呀， 是吧？ 通过这个微信还可以参与试用平台活动，还可以获得比如说化妆品的正装，小家电的免费使用权。 哦， 啊，北京 SKP 在哪儿呢？地址是朝阳区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哈哈， 特别方便。其实大家不用开车，那儿出来就是一地铁口，是吧？ 地铁可以直接到地下。 哦，直接到地下。 出来可以到地下。 哦，对，地下我告诉你，那个麻辣香锅特好吃。 哎，有个美食城是这样，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商品，还有大超市。 啊、 然后一层呢，主要是哎，这个需要这么详细介绍吗？ 可以，可以。 啊， 咱们也得说一说。你去，你有经验呀？ 有经验。 我去的少， 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按顺序。一层呢是一些比较大的品牌，主营的是这个女包。啊，或者是 女装 都有一些、 啊、 对。二层呢是男士， 男装， 整个这一层都是男士的这个品牌、哦、然后再往上哈，再往上是有女包，还有女鞋、 啊、 再往上还有运动品牌 啊 对， 我喜欢运动品牌， 还有美食， 哦，美食、 等等的咖啡馆，它那个咖啡馆很有特色，咖啡馆当中还带着书店，还带着文创产品， 诶，这不错， 还是几家咖啡厅，然后和这个茶饮店和集合，你可以在这家吃甜品，叫那家的茶，几家都可以在一起。 哦，这个好，这个好， 对，这个还挺洋， 不分界限了。 这主要是靠这个店呢，是在靠这个，哎，我着急说不上来了 啊。它是分左右两边， 靠南 边， 靠紧南边，在应该是四层的最南面。 得嘞， 对对对， 知道。 一层呢，还有一条就是在北京非常全的这种手表的一条街 啊。 哎，需要介绍这么长时间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可以了。 给明天再继续介绍我的收获和。 我就觉得那个新会员开卡可以获得5000分，让我特别的心动。 哎呀，那满千返百更是心动，你可不知道，那确实管用。而且以前要排队，现在不用，它都有这种电子叫号器，而且非常的快捷，还有各种各样的礼物。我在那拿过，改天再说吧。 好好好，得嘞得嘞，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听了这么多好消息，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情泡，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情道，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 看到大家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比如说特别好的春雨润无声说，两位小兄弟早上好 啊， 辛苦了，天凉加衣，注意保暖。有个小纠正，刚才引用了一句林冲夜雪山神庙，应该是雪夜山神庙。 哦， 温馨提示，别无他意，非常喜欢你们俩人做的节目， 谢谢啊。 是，我说出来也发现我这确实是盗版。 哦， 哎，但是也得再跟您交流一下 啊 实际上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哦，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哎，这要是用在昨天就更合适了。这 那当然了， 风雪山神庙这昨天确实，你看那雪都不是垂着往下降的， 啊， 斜斜的往你身上就 砸。 您所在的区域可能分量大点， 延庆地区。 对对对，太可怕了啊！对， 来看看还有夸我的呢。 谢谢。哎呦， 一丈魔说， 别看了， 这歌谁选的呀？我呀，心在跳这 MV 超好看，大雪山女主角特漂亮，我又暴露年龄了。 对对对对对，说说啊。搞一个虚拟世界，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啊？堂弟之话说 SKP 是什么？大商场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我能爱什么呀？我这个俗人。 他就 是俗人，就是说生活就得有一些情绪丰富起来。 他爱看书，爱喝咖啡，爱聊天，爱美食，是吧？ 对，爱交朋友。那天说你要是想认识别人，坐个电梯都跟人交上朋友，聊上了，就 真的假的呀？ 太爱聊天 哦。 太爱聊天了。 嘿， 我得憋着点， 能把你们家什么密码都能聊出来吧？ 银行取款密码。 是，你跟我聊吧，一会儿就把你密码聊出来。一丈魔说，哎，虚拟世界不就是美剧那西部世界吗？我肯定建立一个中土世界，这边精灵 啊， 矮人 哦， 法师哦，是吧，一起消灭猫。您这不是指环王吗？您这个 对呀，您这抄袭 Hobbit 人， 对 对吧？ Hobbit 人和矮人还不是一波，你这没有霍比特人啊、哦、你是霍比特人是吧？ 嗨，波波先生说了，因为我不会游泳、 哦、 我想创造一个虚拟的水世界，那我就能会游泳了呗。 哦， 是这意思吧？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这个胡明远说，调皮的天，伤心的雨，好想大声告诉你。 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啊， 这顺口溜啊，这是。 对，我也很喜欢，活着就是胜利啊。是是是是是，就是要开心的活下去。哎，所以我们才说，如果让您创建一个虚拟世界，就不是真的。 对， 就让您造一个世界，在里边咱们带那个现在叫 VR 啊， VR 技术嘛， 对对对，直接就虚拟现实，哎呀，在里边就想干嘛干嘛干嘛，哎，您想搞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对，如果是小朋友呢，咱也可以畅想一下，是不是？ 多好想啊。 对呀， 你要弄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弄个幼儿园，专门看我们家孩子。我可不行，我累死了快。 虚拟世界里弄一幼儿园， 对，让他就带 VR， 老老实实的一天到晚在幼儿园里待着， 就跟小朋友就这么玩了。 对，这样不好吧？没有什么 真正的朋友， 对， 还不如跟我坐电梯去呢。 好嘛，一趟一趟的，那谁受得了啊？ 不是能交上朋友啊？那你创建给你们家孩子创建幼儿园的 啊？ 你自己呢？你想去哪？ 我自己啊。 啊， 那我自己那肯定是创造一海岛啊！我这么喜欢度假的，去海岛边上休息的这么一人，对吧？ 哦、 碧海蓝天的，对不对？再弄上一片一望无垠的细白的沙滩。我就往那一躺， 嗯， 我想去坐什么这个飞船呀，什么潜艇啊， 在沙滩上坐飞船、 啊、就是那个飞伞 哦哦哦 啊，然后潜艇啊， 啊、哦、 这些不都可以吗？ 还 是 个幼儿园 逗着我玩是吗？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大幼儿园，就是哄着自己的呗， 对 是吧？啊，哎，这儿立威厉害了，今天跟四大名著离不开了。简简单单三个字，就是我建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名为 女儿国。我的天呀， 你就是那妖精吧，你就是那是女儿国里边有水，可别乱喝呀。 对，喝了那就麻烦了， 连名字都不发上来， 您就留那儿吧。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着这个您构建出来的虚拟世界到底是什么样。接下来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有两条重要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一个是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在这个月是我们的台庆季， 对对 对， 对， 对，生日季里面 是， 对吧？大家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祝福，也特别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仁义加文艺，春风得意，诵读与观剧，花开为你。 嗯， 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今年活动主打话剧风，喜爱话剧与声音表演的朋友们可以有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了。 对，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呢，文艺广播将和广大的听众充分互动，开展诵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活动。听众呢，不仅能在我们出发吧诵读小站、四点有戏演绎群英会栏目当中欣赏到主持人演绎的仁义经典的剧目片段，还能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欣赏到仁义原剧的精彩选段。更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网络参与互动，亲自过上一把话剧瘾。 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生日季菜单当中啊，您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找到有那个菜单， 是 北京文艺广播有生日季的菜单，您可以看到6段仁义经典话剧选段及经典台词，您也可以任选定这个给定台词当中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一段音频，时间呢咱就不长过2分钟就成啊，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可以发送到诵读小站的全拼 at163.com， 是 诵读小站的全拼 at163.com， 嗯，我们呢将从发送来的音频当中啊，选取最具特色的24位听众，因为今年我们24周岁嘛，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4月底到话剧迷心目当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了。 北京文艺广播24周岁的生日，也是广大文艺广播听众的节日。生日有祝福，节日送好礼，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快快行动起来吧，这个文艺的春天怎能少了文艺的你。 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条好消息，接下来呢还有一条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消息了哈。 对，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来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 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今天呢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让你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对，敞开了想它能变成什么样啊，您自己建一个。这个安宁说了一个想胖就胖想瘦就瘦的世界， 我估计您最想的就是想瘦就瘦吧，后半句吧。 这你看这电影里都演了，这想成人就成人 啊， 哎，想成大恐龙成大恐龙， 嘿， 对，想成一大球就成一大球， 怎么想都可以， 就想变成什么随便。对， 就关键是你变成之后你还能够体验他所有的一些经历和技能，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想胖就胖有什么技能啊， 那就走路就费劲了呗， 那叫技能啊。碰一下我不动，对吧？你撞我一下，噔，你出去了， 好嘛， 哎， 那是皮筋儿吧，这是 不是皮筋儿，你还得给弹回来。 张弛有度是吧？ 对对对，这皮球啊。再来看看王静说，知道早期的魔力宝贝吗？ 不知道。 魔力宝贝不就是那个皮卡丘？ 哦， 丘，就是那个。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没有童年吧？ 他也感冒了。皮卡，他是有皮卡丘，他是那个。 就跟打喷嚏。 哎呀，不是，那是数码宝贝。哎，魔力宝贝是哪个？ 咱们查查，咱查查啊！来看看， 魔力宝贝是不是那个什么？就是好多那个，哎，不是，我再看一下啊。 看一下，看一下。 有点晕啊。 薇薇娜就说了、 啊：“ 我先建造一个四季如春的世界。”遍地都是花，这世界特别安全公平，没有任何自然灾害、 哦、遍地都是花 啊，没有战争， 真好、 哎、没有疾病，那先把我这感冒治好了呗，您看行不？ 这你这人，人家说那跟你这感冒有什么关系？没有疾病 啊、哦、没有疾病， 把你消灭了， 不行，我就听了，给我先听出去是吧？ 啊，你上听了， 我的天，快糊了， 你是快糊了，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让你创建一个虚幻的世界。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好，赶紧说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路况啊，提示大家京藏高速呢，陆庄桥到水屯桥以及关沟风景区到八达岭长城，康庄桥到东花园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大山子到温榆桥出京方向，通燕高速八里桥到北黄牧场桥出京方向，京哈高速垡头桥到白鹿收费站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黄村桥到天宫院出京方向。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哇、哦、你别看今天是放假第一天，这路面上情况还是挺复杂的。 当然今天是很多朋友出门祭扫踏青的日子嘛。 对对对。 啊、希望大家呢保持良好的心情，尽量的啊。 嗯。 尽量的保持良好的这个平和的心情吧。注意出行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当然了，如果您不是开车的哈，或者说在家休息呢，您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如果让您可以有能力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你觉得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边会有什么？ 对， 对吧， 这些神奇的事儿啊，变成什么样子？刚才有朋友说，就希望他是胖，想胖就胖，想瘦就瘦。 对， 后来说这胖有什么技能，有什么用啊？杰就说了，胖的技能就是刮大风的时候，你们瘦的都飞上天了。而胖的还是正常模式。 天哪，那您得多胖啊。 不吧，瘦的飞上天了，胖的就横着吹，棒的就撞哪儿了吧。 更狠是吧。来看看啊，这吉努潘维斯说了，我向往的世界是阳光照进大蓝水，不会有衰竭，一直畅游五彩的海底，马上就1100瓶了。 说什么呢这是？ 这我估计只有他自己懂吧。 就是我倒是能明白，就是一直畅游五彩的海底，不是 就一海底世界呗，是吧？ 对，他那意思就是说阳光照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它也不会被蒸发 啊， 啊一直能跟那游着， 对吧？ 啊在水底下它可能也不需要上来换氧气，但是上来呢它也能够自己就是呼吸得很 通畅。 我想的这么清楚干嘛？这也不是我的世界。 再来说说这位王静说了 啊， 魔力宝贝是网游 哦， 还给你提醒呢， 没玩过 啊。里面战斗职业包括什么弓箭手、剑士， 我喜欢 是吧？ 我就喜欢弓箭手 啊，剑士、法师啊、 嗯， 所有的吃喝用的装备啊，都有专门的生产职业。 那不跟咱这一样吗？他这想的不新鲜， 嗯、 想的不需要吃喝用啊，不是不是、嗯，就是说没有生产职业。 就是现在这游戏其实装备还挺复杂，是这意思吧？ 有可能、啊、 哦。 这不是现代游戏，这可早了，这游戏 哦， 早期的可能当然也有新款推出啊。iCat 和苏再见都问高磊是不是感冒了， 是 声音不一样呢， 烧退了，我告诉你感冒的症状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声音有一些磁性。 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有一点点变化无常， 哎我就中招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以高磊为戒吧。 好，无名氏说了，刚才说女儿国只是娱乐， 嗯， 为了开心一笑，其实我想见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离去的世界。 哦，大家都在 那样，就能够和父母和爱人永远的生活下去了。 反正这虚拟世界，只要你这个服务器够，对吧？ 对， 可以无限大。 对对对， 对吧？一直就可以，你不是。 反正虚拟世界吧，你造人生孩子什么都没问题。 要我造的话，我得造一个就是美食世界，里边来自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啊，我没去过那个地儿，我没吃过的那些东西，但是前提一定好吃啊。人家自动先给我筛选完了以后，都摆在我跟前儿，不收钱。我吃完了以后还不撑，吃完了以后还会继续可以吃，一直吃下去。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适合我了。 行，就让你当净坛使者吧。 不去。 哎呦妈呀！听了半天，你这世界早先古人就帮你实现了， 是吧？ 对呀、啊，其实那个。 但是早先的时候也没那么多好吃的呀。 先生写的那不就是个虚拟世界吗？ 现在这是美食世界的变化多端，是不是、 哎、呀，你这么好吃可能不，你不挑吧？ 不挑不挑。 你看还要什么好吃的？ 吃的喝的都行是吧？啊 ,A 涛说你刚才说那是数码宝贝吧，一开始我说的可能是数码宝贝，就是什么我还看过这动画片呢，千针碰碰拳就一大仙掌不是不是不是射出自己身上的刺儿。还有什么什么炮，就是一大恐龙胸口嘣轰出俩炮来， 可赛号不是吗？那是， 嗯，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进化，什么什么兽进化，这是不是？ 啊，那不是 数码宝贝，可赛号是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哦，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个虚拟的世界， 是吧？ 啊、天哪，其实我们已经构造了很多虚拟世界。 我天，全是动画片里来的是吗？ 那就是啊，动漫它就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世界。啊、 对, 对对， 人间大炮二级准备是吧？ 先是一级吧， 就是当然我说过一级了，阿尔塔吉亚公主。而他家公主就是那个那机器人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毛利舰长啊，是吧？ 哎呦，这些都是我估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好多人都没看过，都不是那年代的。 向高磊证明一下吧，各位，您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花仙子》？ 不是说《恐龙特技可赛号》的吗？ 这更我的意思是，这更早，这电影这动画片。 那我是波奇呀、啊，我是波奇呀、啊， 笨波奇你！ 对对对，这个可以证明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让您创造一个虚拟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咱先说一个跟吃有关系的事啊，高磊跟那儿叫嚣半天了啊，来说说南锣鼓巷出现了老北京凉皮儿和老北京煎豆腐招牌，商会表示已经介入调查。这个凉皮儿怎么成了老北京小吃呢？ 是、啊、 我们都不叫凉皮儿， 不叫， 叫什么？ 凉粉儿。 对，那么最近一点都不乱，哎，有网友就发文称了，在南锣鼓巷某餐饮店内出现了正宗老北京凉皮儿， 还正宗、 啊、老北京煎豆腐、老北京五香肉卷儿，简直就是冒名老北京小吃啊！ 打小我就没听说过。 是啊，目前呢，在南锣鼓巷疑似网传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招牌已经被撤下了、 哦、 啊。南锣鼓巷商会会长徐岩表示，网传图片确实是在南锣鼓巷某店内的招牌，目前这个商会人家不能忍，正在调查此事，将会对涉事商户进行整改。 是， 另外我建议您整改一下那个味道过于浓重的炸臭豆腐这问题，你走在那个街上老闻着，这不是老北京的味道、啊、 对呀，那可能是湖南的，我觉得是。 对，不是说它就不好吃、 啊、 而是说这味道过于浓重了， 就是 过于浓重了、 啊、谈到北京小吃，食客们脱口而出的可能是什么呢？炸酱面、 卤煮、 驴打滚， 对， 哎，窝窝， 哎，对。 但是最近的这凉皮儿也被商户纳入了老北京小吃。不仅如此，在南锣鼓巷 强行纳入， 对，一家餐饮店内，像什么煎豆腐、牛肉面、冰粥，都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老北京小吃。这难免会对去南锣鼓巷的外地游客产生误导吧？ 嗯，针对南锣鼓巷某店内假冒北京小吃一事呢，商会会长商会说呢，商会了解此事当中，做出整改，南锣鼓巷绝不允许出现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啊。那么2016年年底呢，南锣鼓巷主街进行了封闭的改造，通过店铺调整呢重装啊等手段，力求啊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街区。整改后呢，南锣鼓巷的餐饮店从过去的80多家精简为如今的30多家，去掉了50多家低端餐饮，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其实我在那儿也看到其他地区的老字号，比如说这个某就是咱们北方更往北的地方有著名的冰棍品牌， 是 人家就写是哪儿哪儿哪儿的老品牌， 对， 对吧？可是比如说它首先是中华老字号，这没问题，因为全国的嘛， 对。 然后再说这个这个它是哪哪哪哪的特有品牌，这可以，就是说我们既有北京的传统品牌，也有这个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一些老的品牌都引进来，哎，因为它文化是相融的， 是啊。 这是可以的。 对，你要么就写清楚，对吧？一个是你必须达到这个老品牌的有这个有滋有味的这个级别吧。 对 啊，另一个呢，你不是我们这儿的，你名对不对？你名儿敢写老北京豆皮儿，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老北京小面。 但是你说说，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商户， 老北京小面说的是出租车， 好吧？他呀，其实也并不了解，因为外地朋友他不是特别了解什么是北京正宗的小吃，他呢就做成是或认为是 开店的人， 他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可以出一个就是？ 不是开店的人不了解 啊？对啊， 请您去咨询，好吧？您问问商会的人，那肯定人家那是有， 肯定知道吧？ 啊、对对对对对。或者您说我这儿有据可查，能说清楚也行。哎，没说清楚别往这儿凑了。 对，别瞎说，是吧？ 对，不合适，没劲，对吧？ 对， 我们也不侵占您那边的， 我们也不去吃。 对，就不能瞎说啊，不能瞎想。老北京都老北京的东西就是老北京东西，是吧？哎，老湖南的东西就是老湖南的东西，不一样。 哎，这个春天首份假日旅游指南带你去看诗和远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为广大游客提供清明、五一、端午等春季假期的相关信息。这也是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发出的首份旅游假日旅游指南。 嗯，指南说啊，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2018年的第二季度，我国居民整体出游意愿是85%。结合旅行商预订及历年的市场数据，预计清明、五一、端午等三个春季的假期，全国有望共接待国内游客3.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677亿元。哇，那么指南还分析啊，清明期间的天气初暖，人们纷纷的前往近郊祭祀、扫墓、踏青、赏花，成了主要的出游动机。以及五一出游半径逐渐扩大，城市周边乡村生态采摘、主题乐园、动物园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那么端午节期间呢，天气就逐渐的炎热起来了，亲子家庭出游呢需要趋于旺盛，像什么游乐场啊、水上乐园呐、避暑胜地啊等等呢，将迎来大量的游客。那么数据显示，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当中，选择2到3次和4到5次出游的分别占到了38%和24%。 指南呢还有一个预测，北京将成为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在具有跨省市旅游意愿的居民当中，出游意愿达到了15.7%，其次为三亚、秦皇岛、上海、大连、哈尔滨、杭州、桂林、长春和黄山等等。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游客，旅途中遇到相关事项需要咨询，遇到旅游维权需要投诉，遇到旅游紧急情况需要救援的时候呢，您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12301旅游热线求助。我觉得以后把这种电话是不是手机都能直接坐在这个 哦 手机号码里， 号码里它直接就可以拨。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老把那些光是商户坐进去，是不是可以把这种便民服务的电话都直接坐进去， 应急电话， 对 对吧， 都坐进去 啊，比如旅游救援啊、旅游应急啊、出游指南啊，这些是吧都有。 都有，内存不够啊， 不够，加个电话能有， 你这个得够250内存吧， 那就 250吧， 虚拟世界来一个吧， 虚拟世界想去哪玩传送门嘚儿就到了， 哎， 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小的时候我们看一动画片，就那个叫什么道士来着， 崂山道士， 就是过了一道门就 穿墙 而过。 对对 对，那个不是他穿墙而过，还是只是就空间上只是一堵墙的变化、 哦、 你那个任意门就机器猫那个，就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就去哪儿了。 对、 哦、 不是，不完全是一回 事，完全是是吧。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您的想象力了，如果让您构建一个虚拟世界，您会选择它是什么样呢？ 先给您张地图瞅瞅。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 看看大家的想象力啊！刚才你不是说大家都没看过《恐龙特辑》 可赛号吗？ 对，这好几位像咕噜什么都，格德米斯， 哎呦呵， 扎吉总监， 哎呦， 当时那会儿呢还特别义正辞严的， 对对对对对， 格德米斯再次侵略了地球，扎吉总监什么那个。就是总监扎吉都是这种， 就他们的表演也特别的城市化，就是舞台范儿 啊。对，但是当时配音真的挺好的， 对， 虽然是听起来像那个批评什么谁一样，就但是听起来特着急，你也挺着急， 对， 地球怎么办呢？ 啊，马上就要被外星人侵占了。嗯、 对对，咱也是闲操心啊。天狼说：“哦，我想造一个可以回到过去的世界，让我回到20年前，然后选择一个跟我现在不同的路。” 哦 哦，我想看看，我倒不是说现在不好，就是说我换一条路看看走什么样。哦，多珍惜一下现在这个世界本不该放弃的一切。哎呦我的天哪， 他肯定放弃了很多，但是呢 虚拟世界可以尝试无数条路。 对呀、啊、 对，只要你能够坚持重新来就成。 哎，可不可以比如说建造这样一个虚拟世界 啊， 就是说如果在你面临很多的一些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先在虚拟世界当中去尝试一下，然后在现实当中你再做最后的决定，可不可以？ 只能尝试到一部分，你们到毕竟虚拟和现实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对，你在网上看见她是一个、哦、是吧仙女儿 啊， 哎，生活中可能也是个仙女吧， 那也不能说人丑八怪呗。 对，有、 哦、 你网上看吧，是一金刚哦， 大 金 刚， 哎，前面一看是个姑娘， 好， 喜欢把自己搞成很强大，明白吧？ 这差的八丈远呀、啊、这个。无辜的路人说：“我说呀，一个基本每个人都想要的世界吧，就是所有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而且不受任何外界的因素影响。 哦，想爱就爱， 对，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啊，这也不行、嗯、是吧？ 外界还是对，但是我觉得数码世界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吧，那也会看您这个， 人家也得愿意才行啊， 因为玩这个游戏的还是人， 啊、对呀，他也是有独立思想的呀， 对， 对吧？” 在水一方说：“你们知道咪咪流浪记这个动画片吗？” 我当然知道了。 泡完温泉我就要去小钓梨汤了，去梨汤里继续泡啊。 太过分了你。 咪咪流浪记就是 我要找我爸爸、哦、我就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 回来了吗？不是。 回来了。 不是。 不是不是这词儿。 没找到。 没找到。对。 对。 后来忘怎么唱忘了， 哎，要回家就是 啊，对对对，就是回家嘛，反正找他爸 让你一说就跟上大单位找人家、哎、 咪咪流浪记， 我是流浪记，这是他，其实那会儿动画片是挺好的，就是他是根据一些名著改编的、哦、他就改编自苦儿流浪记 哦、嗯、还有一个长腿叔叔，那个是哪部来着？ 我不记得。 长腿叔叔 没有，我都没有。长腿叔叔是长腿叔叔本身是一部小说， 对 啊， 他好像就是 改编成哪个， 也是一个动画片，我看过。 哦， 就这个长腿叔叔经常是以一种影子的形式出现，然后帮助他达成很多的心愿。 不知道，我没看过，是不是你岁数太大了？ 是吧？你看我岁数这么大，我还能小时候。 杰说可赛号和警犬卡尔我都看过。 哦， 啊、对对，警犬卡尔也不错。 警犬卡尔我都忘了， 就一只狗嘛。啊，对，他写了是警犬。 来，一笑而过说，我准备建立一个游戏一样的。就像魔兽世界， 哦， 死了以后可以复活， 对对对， 成长是按照等级来， 对， 能在天上骑鸟，可以穿越各种时空， 可以可以可以，你这就还是游戏没玩够呗，嗯、 对、啊， 进去自己直接干去， 好，那也，那换个世界吧，多无聊啊， 这儿这位朋友说啊，我是出租师傅啊， 啊， 我每天都听你们俩在跟这聊， 嘿， 我虚拟庄园 怎么着？ 你们俩给我当管家 可以， 每天我就不用出家门就能听你们俩聊了。 天， 合着您开车就为了听我们俩说话，辛苦您啊！ 他就是觉得啊，每天早上起来听一个半小时不过瘾，你知道吗？ 哦、 恨不能把咱俩圈在那个庄园里头。天， 那您还是圈这个净坛使者吧。 你给我准备吃的也行，我可以。 哎，你看他好养活吧？ 好嘛。 欢迎大家说说，如果让您构建一个虚拟世界，它会是什么样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一说旅游文化资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 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先来说说文化方面的休闲资讯啊。第十八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于4月27号到5月31号举办，意大利成为主宾国。今年的相约北京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为主题，要举办130场演出和3个展览以及多项艺术普及活动。 昨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北京市教委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北京校园戏剧教育联盟同时成立，这是北京第一家以专业院团的艺术资源为支持，针对教育系统深度推进戏剧教育的美育联盟。 田沁鑫导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已经演出50多场。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滚动资助项目，该剧还将继续进行打磨。 青春励志喜剧片《青春不留白》昨天亮相，导演尹大为携主演幻宇、高雪儿、马祥瑞等主创出席宣传。《青春不留白》讲述了大学毕业生王国栋历经了66次求职面试失败之后，投身于创业大潮的感人故事。 获得今年第37届我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新人以及新晋导演4项提名的《黄金花》将于4月20号呢在咱们这儿上映。《黄金花》由陈大力执导，毛舜筠、林文龙还有吕良伟来主演，讲述的是黄金花与丈夫日复一日的照顾患病的儿子，面临家庭危机，黄金花一步步走向错误深渊时，却幡然醒悟啊，找回自己最初的自己，这样的故事。 武侠小说四大名捕将拍成18部网络大电影。 18部啊。 对，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是启动了。那么前2部呢将以主人公无情和追命为中心。那么四大名捕系列的原作者温瑞安也参加了启动仪式。这也是他首次将四大名捕授权给网络大电影。 我想到刚才那个词叫幡然醒悟啊。 嗯。 我听着这有点要命啊！ 这18部怎么拍呀、啊？ 不是，关键是希望呢能够认认真真的拍，好吧？温瑞安都出动了，就认认真真的拍，不要又毁经典了， 是 对吧？ 这倒是， 嗯。许巍为清明档期这个上映的动画片《猫与桃花源》创作了音乐，并演唱了2首歌曲《无人知晓》和《以后见》，这也是他的电影歌曲处女作。《猫与桃花源》讲述的是。取景于山城重庆，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对猫父子之间关于爱与冒险的故事。这听着还挺有魅力的，这电影。 对， 对吧？ 有猫就挺好玩的。 嗨， 嗨， 你也嗨了哈。但是我觉得它是以猫来喻人。 是、嗯。再来看看刘若英吧。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最近的发布了9款没有我们系列海报，海报呢以黑白为主色调，画面当中呢井柏然和周冬雨2位主角。刘若英呢转发海报并且评论，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影片呢、 哦、 将于4月28号上映。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还挺伤感。 嗯， 但是我又想说，你不觉得井柏然和周冬雨长得特别像兄妹吗？ 还真是。哎， 对，就都是那个样子的， 小单眼皮儿， 对对对， 瘦瘦的，跟杆儿， 俏皮 啊，对。 那么说人家呢，人家长得像不代表长得。 我告诉你，周冬雨都没有80斤，70多斤的一小姑娘， 你管人多重呢？人演戏的演员 哦，好吧， 跟角色演得好就成了。 担心 你倒是沉 啊， 你能演什么呀？ 我能，所以我能扛8级风吗？我能演电杆子，我 还不值。 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 哦、好， 还有提醒的说，还有这个尼尔斯企鹅旅行记， 那太早了。 哎呦，太早太早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你就这么半天就开尼尔斯企鹅旅行记啊？ 因为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咱呀就先聊到这儿吧，下一节继续跟您说，好不好？ 对对，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您构建一个虚拟世界，您会把它建成什么样呢？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北京时间8: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源自呢，会说这个虚拟的这种世界， 对 啊，到底大家会建成什么样子？ 哎， 如果让您来搞一个虚拟世界，会把它建成什么样呢？因为我们稍后会说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真没想象中那么大。 对 啊，嗯，赶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互动一番吧。 来看看杰森说了， 杰森 啊，离公司近。其实每天早上起来开车啊，只能听你们节目15分钟。今儿放假了，我终于可以多听一会儿你们了。如果是让我构建一个虚拟世界， 嗯， 别的什么都不变啊、 哦， 在那里啊有倍儿多的好吃的就行了，那不就跟我一样吗？对吧、 嗯？ 并且不存在吃胖这问题 哦， 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哦， 再也不用担心长肉了。 吃了等于没吃。 嗯，对呀、啊， 那何必吃呢？ 但是我们享受那个吃的过程。 哦。 就比如说啃鸡腿儿， 虚拟世界啃鸡腿儿 啊，对，还有鸡翅。 那不玩完这游戏之后回来就得真吃一顿吗？ 不，饱了，吃饱了已经。 不可能吧？ 不可能啊！哎呦，要 你那你这不等于 让你说的我们这虚拟 做梦吃吗？ 虚拟世界都 不能成就美梦了、哎、是吗？ 对，越吃越饿。 我估计就是这现场的啊，吃一顿之后，现实是不行，我得来一顿，嗯， 炸酱面吧。 生活有点骨感、啊、鸡腿变了炸酱面。我看风景平发来说，刚才早上起来去拍照片，哎呀，还是残雪的景色， 还真有雪， 长椅上有雪，哎呦真漂亮 哇、 哦！哦，迎春花上也有雪， 那简直了， 哎呀， 这是 桃花 都开了， 这当然了，这春天桃花早就开了、 哦、 再加上雪景、哦、这是有点美， 哎呦，看着跟腊梅似的， 哎呦，这 是玉兰， 玉兰上面再配了白雪，玉兰又显得不那么白了似的，有点啥白的感觉，是吧？ 有层次感了， 真妙。但是我一个上海的朋友说，你看我来北京想赏个花怎么这么难呢？前两天没工夫，这两天花就快没了。但是你要是早起能这会儿去赏花，更是一番难得的景色。 对， 嗯， 不过确实这两天啊，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首席忐忑官就说了，磊啊，老早就提示我们不要着急脱秋裤，结果你自己感冒了啊！ 你看看， 哎呀，没事没事，还有半个小时， 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我告诉你，我一冬天都没穿秋裤，今儿穿上了， 那来不及了。 对呀、啊，亡羊补牢啊！ 哎。 真是 说回啊，亡羊补牢是说来得及 哦，来得及啊 啊 哦，我以为是来不及 了，就丢了羊，你赶紧把这卷给 补上。 对对对，但你这也来得及。哎，不说什么呢？我这个一丈魔说，作为一个北京娃娃，我总觉得咱老北京小吃就四个字儿，舍不得扔。 为什么呀？ 好吃呢 哦，为什么要扔啊？吃啊， 我吃不下了， 我吃不下啊、哦。 你有这个时候吗？ 没有。 啊、好嘞。 嗯， 要么您， 所以我不用考虑这问题。 对对对对对， 多多就说了，要是我假想一个虚拟世界，我只期待两点。 哎， 第一，可以随时存档，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哦，你看大家都老想重来。 嗯，哪怕呢回到过去，也不再有关于未来的记忆。第二，就是所有人都按照规则行事，这事儿啊就不多说了。如果真的可以，那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了。 哦，但你要没有未来记忆，你是新认识朋友见一面，哎，说高磊 啊，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谁？ 哟，你这样我也不认识。就这是多遗憾呢。 对呀、 啊， 是是是、 哦。文子说了，哎，说对啊，首先我要一片空地，有一座房子，有停车位，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花种菜。我就喜欢吃啊， 呵 啊，我不用化肥，和我爸我妈还有我老公女儿一起，我们享乐。再有，我来匹白马， 好， 哎，去远地方开车，在草原上走走，就骑白马。哎，您这确实符合虚拟世界特点，哎，特别乱乎。 对，没明白什么意思。 就草原上还得种菜。 哦，草原上种菜， 嗯， 草原上那草都一人多高，您怎么种菜呀、 啊？ 都 是啊，菜不好了，菜丢了，被草给找盖上了。 好嘛，草原上的蚊子，我告诉您，都得有一拃那么大，我见过。 您那闸多大吧？您先说， 就大概10公分吧。 蚊子 啊，那是蚊子， 不可能吧？ 草原的蚊子， 看标本啊，还是 反正它扑啦啦的， 你把放大镜、哦、 不是蝗虫吧？反正是蚊子，我估计是叮我包了。 这么大蚊子没把你吸干了呀？这血， 好嘛，它成精了。你说的没有没有？ 你说的就已经成精了， 真的有那么大？我觉得， 你对你加后边加三个字，我觉得重要。你觉着？那一眨那么大的蚊子，各位10公分的蚊子长得多具体啊，看见也得晕过去。 大家有没有见过？ 叮一下，大家 有见过的支持我一下啊！ 行嘞， 出来出来，快快快！ 对， 草原上的蚊 子都赶紧的，我们统一往该送的地方送啊！ 我怎么觉得还不 这么大的 公分呢？得有， 哎，您知道 咱们话筒这么大，我觉得 蚊子 对。 这话筒 得20公分吧？ 这话筒正经是我一拃这么大，15公分吧？ 是吧？ 15厘米一个蚊子。哎呀，您是不是看错皮皮虾了？ 就内蒙那草原， 内蒙古是吧？ 啊，我没去海边。 内蒙古的朋友们出来收拾他一下吧！啊，谢谢您啊。小水说：“我给你们唱那歌，我要找我爸爸，反正就是劝他回家。” 对， 嗯，哎，爸爸出去玩去了。 最后他回去了吧？ 哎，不知道啊，我忘了多久、嗯、 我也忘了。 天狼说对，一个半小时确实不过瘾，能不能申请抻长一下，下午4点再结束 好吗？ 我们可能也就是告别主持了。 对啊，口干舌燥了我就。 嗯，本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主持活动。 哎，但是咱们同事挺厉害的哈，连续直播多长时间也不歇， 200小时。 对对对、啊、不睡觉。上我在电梯看见人家了 啊，恢复 的不错，没敢跟人说话， 就怕人底气不足。 对，怕他还没恢复好。 哦、你想多了。小荣蚊子就说了，蚊子看见我就会跑得远远的，因为我也是蚊子。 您这确实比那15厘米大多了啊。一笑而过说，我最近在回顾足球小将，我从小就练那个曲线射门，最后我跟你说感觉到我大的收获，脚果然很疼啊。 我的天哪，您人家都是找角度，人不是用脚直了直接去踢，真是人都脚背蹭过去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燕子是这个为啥来？燕子来他喜欢。燕子说了，管好你自己，别操心我的事儿。 行行行，好好好好，得嘞，欢迎大家呢。 说这儿蚊子大呀，我上这儿吃饱了。 我的天呀！ 说再见，说高磊，你是不是发烧了？说胡话了，15厘米一蚊子。那是大黄蜂啊！吕光说他见过，真的吗？ 好像真的有真 啊。他说蚊子见过，没见过你说那么大。 咱不讨论这事儿了啊！ 不讨论这事 过了、啊， 他就是错了、啊。 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哎、我承认一下。 回来给您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大三说蚊子那么大，咱中国人全让这蚊子给吃了。别理他，他这个就是大家呢，这能得出一个什么道理？就恐惧使你放大了某些恐惧。 绿光人说了，草原上10厘米的蚊子是正常的。内蒙的朋友有没有？ 内蒙 赶紧给我 出来一个。不是算 上 腿儿是吗？算上腿的长度，不是躯干吧？ 反正我没拿尺子量，我大概目测得有10来公分。 行行行，好，我们还是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好的好的。咱来说说市旅游委加强旅游市场管理。清明假期前期啊，针对近期的旅行社投诉比较多，个别旅行社人去楼空 啊， 涉嫌跑路的问题， 都给你们喂蚊子去。 市旅游委表示将多举措的防范旅游风险，加强旅游市场管理，整治旅游乱象。 去年以来呢，一日游有关投诉897件，同比2016年的1612件投诉下降了 44%， 全年处罚案件106件，涉及82家旅行社和24名个人，累计罚没金额225万多元，处罚数量及种类呢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嗯， 北京市执法啊旅游委执法大队负责人表示呢，2017年是旅游市场秩序大力整治的一年，查处黑旅游大巴462台，清理非法一日游公交假站牌701块，公安部门治安拘留884人，刑事拘留51人，查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因为有那个旅游警察了， 是是 非常辛苦他们。 包括取证啊等等，大家遇到这样情况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哦。 没错，为了防止旅游领域发生大规模的损害游客利益的行为，市旅游委相继下发了关于禁止销售旅游套餐类产品的紧急通知和关于禁止收取出境游保证金的通知两项通知，明确的禁止预收游客两条及以上线路的旅游预付款，收取任何形式的出境游保证金以及押金的行为，这都是不应该的。您人家要人交啊，您千万别交，您扭头走，这就是假冒伪劣的旅行社。 对，那么2017年以来呢，北京市陆续发生一些涉及旅行社和游客的集中投诉事件，海涛旅行社、青阳五洲旅行社、永利国际旅行社的旅行社等多家旅行社呢，出现了收取游客大量旅游套餐款、出境游押金、非法销售理财产品等问题，游客利益受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市旅游委行管处处长啊张静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永利国际旅行社公司法人并没有跑路，其公司由于扩张较快，导致呢资金周转困难，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受理永利和海涛等旅行社的案件，后续进展有待进一步的跟进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东五环沿线再添一大公园这事儿啊。 好， 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的朝阳区蒋府公园4期近日呢正式对市民开放了。 蒋府公园 哦，与蒋府公园1、2、3期连成了一片，形成了141万平方米的绿色生态屏障，为首都呢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增绿提亮。那么根据统计呢，包括蒋府公园在内，朝阳区呢将蒋台地区一律城市化。 你为什么要非要给人读成蒋呢？人明明写的是 蒋台是吗？ 蒋台路啊。 哦 啊，对，也有俗话叫蒋台路。 蒋台路， 对，但是他就念蒋。 哦，朝阳区蒋台地区呢一律城市化建设试点，共腾退土地142万平方米，70%以上用于留白增绿。那么蒋台乡乡域绿地覆盖率接近了50%。 对，那这个东五环路西侧的蒋府公园4期种植了乔木6600多株，灌木和花卉大约是20600多株 哦， 植物品种达到80多种 哦， 在景观上有植树区、观花区、水景区、生态节水区啊，形成了花木种植有序、段段景致不同这样绿色的景观。公园呢还设置了蒋台纪事广场、书香蒋台文化广场等活动区域，让公园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灵气。 好嘛，说的我都想去这公园看看了。 嘿嘿，你这样呢当然也可以去了。 可以去，可以去。 对， 公园那么大，空气清新，正好吸吸我的肺。 感觉你呼吸完了空气我们就不够用了似的。特别废气你这个人啊。 但是如果大家要去这个奈良的公园喂小鹿，您可得注意一下。 这不传统项目吗？ 但是出事了最近。 哎呀， 日本奈良公园啊前天就发布了游客投喂小鹿的安全贴士，以避免游客在园中投喂放养的小鹿的时候被咬伤。 嗯， 哎呦呵。 奈良公园地处奈良市东部，附近有著名的东大寺、春日大社等等啊，是赴日旅游的热点喽。由以游客投喂园内放养的鹿而著称于世，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所谓的亲密接触，导致一些游客被咬伤啊。起先呢，大家拍照的时候觉得鹿，哎呀，你看看这鹿都很有礼貌啊， 是 啊，不仅人爱鞠躬，鹿你给吃了之前都低头， 也低头。 后来研究发现不是。你再不给我就顶你、啊、 原来是这样啊。 嗯，这是它是天然反应，它也不是说脾气暴躁。 对对对对对， 你别老跟我闹。 所以呢就是有鉴于此，奈良公园的决定在游客购买投喂食品处树立中日英三种语言来指示大家伙儿，提示游客呢投喂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刷刷刷刷。 那何必呢，投喂动作一定要快， 不要挑逗他啊、 哦、 以免 来来来 鹿被激怒攻击人类。 对，他也是有尊严的。 当然了，如果食物已经投喂完，您就及时伸手示意，哎，没有了 没了没了，哎，这不哄孩子一样吗、 哦、 投喂一定要快。这个据园方统计呢，2017财年有180多人被鹿咬伤了。 哇， 伤者当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有138名外国游客啊，他们叫外国嘛，就是除了日本以外， 对， 本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共138个人， 这就太多了。 那也就是说，他本国还有42个人被咬伤的呀， 啊、 一共180多人呀。 对呀、啊， 还有 42名嘛， 40多人 啊， 是本国的也被咬伤了。 所以这鹿就是说你别招呗它， 毕竟还是动物， 跟小狗也是一样，你老是说给一个这彪老打它，它还不得嗷嗷你吗？ 对呀、啊，所以咬了你还得打狂犬疫苗去，多麻烦的一件事， 对， 是不是？ 其实本来旅游是愉快的哈， 对， 咱们不要发生不必要的问题。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我们继续上期企业所得税的话题，在这期节目当中呢，将向您介绍一下企业所得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相关问题。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一、销售货物收入；二、提供劳务收入；三、转让财产收入；四、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五、利息收入；六、租金收入；七、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八、接受捐赠收入；九、其他收入。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一、财政拨款；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一、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二、企业所得税税款；三、税收滞纳金；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五、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六、赞助支出；七、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八、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8:54，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段了哈。 对 对，这一时段有最新的路况，各位关注一下。在京藏高速呢，陈庄桥到康庄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京桥到来广营桥，以及北七家桥到顺义路段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四元桥到温榆桥出京方向，京平高速中坝河到珠宝屯西桥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 哦、 提醒大家遇到车多的路段，因为出去嘛，大家的这个目的都差不多，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保持良好的心态啊，不要发生交通的这个剐蹭啊，一些意外啊、 嗯、 一定注意出行安全。 好了，最后一个小时段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哈。 嗯， 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威胁其实没有我们预想当中那么大。 对，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发现，先前一项研究可能高估了人工智能构成的就业威胁。发达国家出现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可能性不大，但就业市场收入两极化趋势将加强。 对，那么英国牛津大学2013年一项研究预言，未来20年内美国就业市场47%的岗位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英国呢则有35%的职业受到威胁。涉及人工智能对就业前景的影响，这项研究啊被广泛的引用了。 那么这个经合组织新研究结果却显示，美国只有大约10%的岗位这个工作呢将由人工智能代替，英国受威胁的职业也只有12%。研究认为，大部分工作要求涉及复杂的社交关系，要求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创意和复杂推理能力，或者要求在无指导环境下完成体力任务，这些方面人工智能都难以胜任、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先前调查之所以高估人工智能构成的就业威胁呢，是因为没有区别对待同一职业的不同岗位。不过研究又表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就业门槛，拉大高收入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就是说你人的能力也得提升。 对对对， 不过说到这儿，我倒想到一个啊，就是要给特别年轻的，应该说是我不是有年龄区别对待啊，就是说90后的朋友们真的应该注意一下，就或者更年轻的就交流方式。比如说你觉得人家做的给你的东西不好，你又希望人家调整，那目的是他调整，所以一切以这个目的为准嘛。你就不要说啊，你写的不行，你重新写，请你重新写一份，虽然你觉得用了请，但你这个语气无异于命令。对吧？ 对， 那么实际上呢，你应该说，哎，比如说您这里边写的有可取的地方，就是或者不是可取啊，有哪些地方真的不错，但是是不是还可以再丰富？就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良好沟通能力的。 那当然了， 见人多说您，这咱老北京的规矩。 是是， 既然大家生活在北京，对吧？多说谢谢，都说麻烦了，其实没坏处。 对， 对吧？ 其实 这样就能打败机器人。 我们说这个虚拟世界呢，也是让大家更关心我们身边的朋友，对吧？其实虚拟世界最终还是不如现实世界来的真实。 对 啊， 毕竟真实世界才能给我们安全、舒适和温暖的感觉。 对呀、好了，那今天假期第一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明天还会跟您继续出发。 没错， 稍后的节目是 娱乐72变。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